所以而家啲年青人大範圍去講港獨，或者對香港未來嘅嗰個想像，甚至所謂遠景，我哋係樂觀其成，係咪？即係所以我嗰日喺個論壇裏邊，最後我講一段説話就係，我引用咗楊萬里嗰首詩啊，所有呢啲抗爭或者啊爭取獨立自主，就猶如楊萬里嗰首詩。萬山不許一溪濛，咁啊，你講港獨自主，萬山不許一溪濛，係嘛？啲山阻隔住你，溪水根本冇得啦，係嘛？難得溪聲日夜喧，因為啲山重重阻隔嗰啲溪水，咁呢度左轉，嗰度右轉，兜嚟兜去，咁啊就有聲啦。所以難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当啲溪水去到前面山头个山脚嗰度，去到尾啦，咁去边啊？啲水啊，堂堂溪水出前村，所有嘅革命、所有抗争都系咁嘅，大佬边有？喂，一讲就人哋好啊，支持你咁啊，政府唔喐你咁，屌你咪嗰个边系抗争嚟嘅啫，系嘛？嗰、那個係政治協商嚟㗎啦，已經係大家有實力喺度政治協商㗎啦，係嘛？當立法會有一半嘅人係主張本土嘅時候，屌你嗰個就係政治協商嚟㗎啦，係嘛？就唔會出現呢個萬山不許一溪濛，難得溪聲日夜喧。呢、這個難得溪聲日夜喧就係話喺呢個過程裏面嗰啲反對，即係政治反抗運動嘅人，就日日都喺度嘈，日日都喺度搞噶啦嘛。難得溪聲日夜喧，你用國家機器你鎮壓係嘛？拉人封艇，呢啲咪難得溪聲日夜喧咯，攔截住嗰啲溪水，令到嗰啲聲音嚇也嘈夜嘈係嘛？喧鬧不已，到得前頭山腳盡，去到尾啦，堂堂溪水出前村。其实点解我要讲呢首诗？就系我读胡适嘅著作，佢其中有一本小书咧，就系讲佢读诗有感啊，读书有感。咁佢就引述咗好多首诗，包括朱熹嘅诗，包括杨万里嘅诗。杨万里就引咗好多首添啦，系咪？好多首呢啲诗，咁就即系有啲就讲水性嗱，即系爱自由啊等等，佢爱嚟比喻嗰个自由，争取自由。那個力量是很難抵擋的，你阻它不到的。這個是當年胡適是吧讀書有感，所以楊萬里這首詩呢也是編了入去胡適那個讀書有感那本小書裡面的。所以讀書的好處就是這樣咯，所以奉勸那些年輕的朋友 讀多些書， 讀多些書啦，是不是？這一節休息了沒 有？休息未休息，講到尾的啦， 講到尾啊，咁啊，咁啊，仲有十分鐘俾阿近講下啦，俾阿近啦，阿台長講下啦，我唞下啦，我講咗咁多啊，咁你即係啊，對於而家成個形勢啊，或者而家六八九嘅前途，你自己？綜合睇咗咁多嘢，你有啲咩睇法咧？係啊，加你講先啦，係咪？跟住就到阿近講啊。 係嗱，嗰個分析咧，其實我歷來都有講噶啦。六八九咧，去到依家咧，就已經係呢個山窮水盡。但呢個隱喻佢嘅性格咧， 唔係喎，山窮水盡而無路，咁啊樓冚花明又一村嘅喎。點解所以唔好用山窮水盡？ 佢老婆就 日落黃昏， 係咪？ 穷途末路呢四字词要咁样用，唔好山穷水尽，下面有而无路三个字啦。 佢就想啦， 柳暗花明，佢就想啦，一定要讲佢穷途末路，日暮途穷，死期将至，大限临头，唉，咁先得噶嘛，大佬， 咁呢個死期將至，睇下而家呢邊個引出嚟噏嚇，就評論香港嘅未來如何如何啦。舉個例啊，有梁錦松係嘛？阿李慧瓊又講下咁樣。咁呢個代表咧，就係部分人已經覺得啦，呢個人都做唔長噶啦，可以出嚟試一試，睇下可唔可以選。咁但係以呢個人嘅性格咧，我歷來都講噶啦，佢係會反撲嘅，佢會用佢剩低落嚟嘅時間會做好多嘢。 唔係因為佢唔反撲好大鑊嘅，因為佢會死嘅。佢冇特首做，佢應該要執包袱走佬嘅。 唔可以喺香港噶啦。佢如果唔做特首， 咁撚多牙齒痕， 係啊， 係咪啊？即係第就做唔走佬啊？ 第一個判斷啦，即係如果佢唔做嘅話咧，佢唔會喺香港住。咁其中一個好可能嘅住嘅地方就應該係大陸。不過大家知道啦，曾蔭權又好似佢咁樣，即係曾蔭權又翻深圳住嘛。咁但係深圳權個下場又如何咧？咁而家有見啦。咁簡單嚟講咧，即係六八九，如果佢唔做特首嘅話， 即係呢個曾蔭權邊有佢咁大鑊啊？即係我覺得佢大鑊過曾蔭權好多。 咁啊，簡單嚟講，兩個都會坐監。 唔係曾蔭權都係抵死㗎啦。你呢個都爭唔落嘅呢個，我話俾你聽 啊。咁所以為咗佢嘅前途咧，同埋佢家人嘅命運咧，佢必定會全力去保住呢個位啊！ 最近咧，你睇到 Facebook 咧，就不斷咧，就即係嚇將呢個彭定康嘅一家人咧，即係洗版啊 ！Alex Patton， 我睇到啦。 係啊，你睇到啦，係嘛？咁佢有個 Facebook 啊嘛，即係有個 account 啊嘛，咁不斷喺度洗版啊，你知唔知？大家緬懷過去，即係睇下呢一個所謂第一家庭。 嗯。 同呢個第一家庭，唔該，就一拍埋去，即係等於台灣將陳水扁個家庭同馬英九嗰個第一家庭兩個拍埋去。陳水扁你睇個老婆，你望下佢嘅樣子，就標準望下香港嗰個行政長官個樣啦。我屌你乜，即係差唔多嗰類人，嗰、那個仲犀利，細細粒粒，哇！那個貪個胃口咁大嘅，係嘛？屌 Sogo 啲嗰啲禮券都嚟換錢嘅，哇！貪得就貪，係嘛？我跟住個女婿又貪，個女又貪，個新抱又貪，個仔又貪，係嘛？海角七億嘅嗰個叫做係嘛？到今日為止，啲人話要特赦佢，當然特赦佢係可以嘅，我覺得係嘛？因為佢而家都已經係屌老懵懂又好乜都好啦，係啊，即係經過醫生診治，佢都係不能夠嗱。佢而家勞保外就醫，佢而家冇坐監嘅，對唔住，佢而家住屋企嘅陳水扁。不過而家即係蔡英文咧，就唔想佢一上台就特赦佢， 係啦。 佢就而家想你馬英九， 唉，你搞掂佢 喺佢卸任之前特赦佢， 你搞掂佢先。 馬英九睬你都有味，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咁當然政治就係咁樣嘅啦，係咪？即係嚇，又係形勢比人強啦。咁但係你呢睇下呢個第一家庭拍住馬英九嗰個第一家庭，嗱啱啱喺呢個所謂梁振英嚇個女嘅所謂行李門事件傳出不久，台灣又有一個新聞。嗱，呢個新聞就唔係抽你水嘅，就唔係好似唐英年行出嚟講，我做政務司司長嘅時候，我同啲仔女講，你唔好因為你老豆係政務司司長，你就有特權啦，咁就抽水啦，係咪？曾玉成嗰啲又行出嚟 ，Time Lies CY 咁嗰啲又係抽水啦，係咪？咁但係馬英九有兩個女，係咪？一個嫁咗嚟香港，咁兩個女翻去台灣，即係探父母，係咪？咁日前咧就離開台灣。要去美國，咁啊第一夫人咧，總統夫人就送機。嗱，好啦，總統夫人去到機場送機咧，咁佢有啲特勤人員咧，就一定要即係安全維護，因為佢係總統夫人，係嘛？咁就喺機場裏邊就做好曬啲維護安全維護嘅工作啦。咁但係咧，佢要辦理登機手續，兩個女，航空公司要禮遇佢，因為佢係坐經濟客位。去美國兩個千金係坐經濟客位，啊呢個就已經好難得啦，係咪？總統嘅千金係咪？去美國坐經濟客位， 十幾個鐘頭， 十幾個鐘經濟客位又要排隊去 check in， 係咪？咁航空公司為呢個總統夫人、總統嘅千金，咁啊請佢去嗰、那個即係嚇first class 或者 business class 嗰個櫃台度。辦理手續，譬如我哋咁，我哋係國泰，即係呢個馬可撥羅嘅會員，係咪？咁我哋每次就算買經濟客位，我哋 check in 咧就係因為我哋係會員，所以我哋可以馬可撥羅 counter 度 check in， 跟住我哋可以使用機場嘅貴賓室呢、這個航空公司。呢個係我哋因為坐呢間航空公司嘅飛機坐得多，係咪？我俾咗好差多錢佢，跟住做咗會員，跟住有飛行禮數。咁呢種唔係對我哋禮遇，係我哋作為嗰個會員應得嘅。但係航空公司認為呢個係總統千金，咁我哋禮遇你，你唔好排隊啦咁。但係總統夫人堅持要排隊，排咗五十分鐘。屌你咩？你睇呢啲教養。同埋呢啲咁嘅所謂文化，你話即係香港咧，咪同大陸一鳩樣，係咪？我老豆係李剛呢啲啫嘛，又係係咪？叫我梁特首啦，就係呢啲咯。你一比較之下，咁你係咪醜態百出咧？請問係咪？即係 鍾祖康在 Facebook 就說梁振英看看你們最鄙視的台灣和台灣第一家庭吧，為何台灣政壇如此暴力，他孕育出文明得多的第一家庭，而香港政壇咁斯文，孕育如此卑鄙無恥的第一家庭呢，這是香港人必須要深思的。嗱，我覺得鍾祖康呢個講法都唔完全對嘅，因為仲有一個第一家庭嘅陳水扁嘅第一家庭，屌你乜同梁振英呢個第一家庭都差唔多。呢個人嘅教養，係嘛？即係周美青呢個馬英九嘅夫人，佢係一個專業人士，佢係搞財金嘅 ，OK。他是在一間金融機構裏面做法律顧問的，是吧？他在美國是讀很多書，跟馬英九一起留學美國認識然後結婚的、OK? 他是一個職業女性專業人士，他沒辦法，因為做了第一夫人他不可以回到那份工作，他是坐巴士，是吧？坐公車上班的，穿條牛仔褲行街的，是吧？做咗第一夫人冇計啦，咁你有啲特勤人員又要維護佢安全啦，咁佢冇自由，咁而家佢卸，如果卸任，佢就翻去佢嗰個專業女性嗰個生活嘅，係咪？所以即係呢個咪一個人嘅教養咯，係咪？屌梁振英個老婆，你睇佢過去嗰個表演，係咪？即係呢個嚇，你睇翻佢過去，香港人印象非常之深刻。老實講，英文呢啲叫 stereotype。即是人家已经造成一个套版印象，是没办法改变。你这个梁氏家庭就是一个爱登氏家庭，屌你咩？香港人是极之讨厌你，没办法，没什么公道可言。你要讲公道啊，找个冯伟光去跟你讲公道仲扑街，这个人我打不撚到他遗恨中心，是吧？屌你终身，屌你是不是？屌你咩？屌他两句老母啫，没办法打撚到他在台湾那次，即是我已经是遗憾终身了，我告诉你听。喂，你靠佢去幫你做 spin doctor， 你咪死多以前做，唔係你呢、這、一個你呢一個所謂家庭已經成為香港人，屌你咩事啊！即係喂，你行到邊度都係一講起你呢個家庭，個個都屌你大搖旗頭。所以點解最近啲人要將彭定康一家五口喺香港嘅時候嗰啲照片擺上網？你睇人哋呢個家庭幾有教養。你呢個家庭，屌你咪能得利過執橡皮糖。 補充少少先，其實呢單新聞係新華網翻炒翻嘅， 係即係大陸新華網翻嘅。 其實佢講嘅係啱台灣大選之後，佢兩個千金都翻嚟投票，而家投完票又翻翻去。 係實際上要做你啦。 嗱，所以你睇到呢啲咁嘅跡象嘅，《人民日報》嘅人民論壇就話唔好特事特辦啊！你老尾，喂呢、這個就劍指梁振英，點解呢？因為個作者。是經常寫香港問題的，我而家話俾你聽，呢個李浩然，咁就可見佢對香港問題好熟悉，無端端寫一篇特事特辦還是小些，而你當日講嘅就係特事特辦，包括你民航處長、保安局長，大家一齊同佢陪葬，香港個官場就係禮崩樂壞。 所以咧，頭先講嗰個咧，我加多句啊，六八九落台之後要清算糧粉。 唔單止梁振英， 係啊，唔單止梁振英噶， 梁粉 唔係你而家其中一個梁粉係搞阿鄭松泰啊嘛，嗰個劉炳章啊嘛，理工大學校董會啊嘛，呢個係撲街嚟嘅。上次我講過呢個賤人嚟噶，係嘛？呢個係正宗梁粉嚟嘅，當時係梁振英個競選團隊嘅第二把交椅嚟噶。第一把交椅就是張振遠，第二把交椅就是劉炳章啊。 你數氣好多人噶啦，第二個就是李國章，第三個就是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 嗱啦，呢個就要炒阿陳文，炒陳文魷魚嘅， 呢啲全部記得曬到 嘅。我哋呢啲全部同佢記帳嘅，屌你乜建國之後全部拎佢攞冇槍斃，節目時間夠啦，拜拜。